翻嚟第二節啦。阿 Anna 可唔可以教我哋讀多幾次嗰個地方嘅德文先？即係上一節我哋講過嗰個地方。 哦，上一節嗰個地方嘅德文叫阿痕。 阿痕係啦，係啦。喂，咁嗰兩種食物點讀啊？ 嗰兩種食物咧，第一個嗰、那個餅嗰個咧就係、叫 Plantain 啦。 第二個咧，嗰、那個最難讀喎。 係啦， 慢少少再讀俾大家睇。 可以嘅。咁第二個咧就係、叫 Lebkuchen。 係啦，即係嗰個蛋糕餡。朱古力特嘅馅嘅蛋糕系咪啊？ 系啦， 同埋可唔可以教我哋用德文讲下早晨啊？ 早晨咧，德文咧系叫 Guten Morgen。 多谢咧， 多谢嘅 Danke schön。 哦，系啦，咁大家去到德国嗰时咧，咁可以用下呢啲咯。咁讲到食物咧，去德国食嘢嗰时咧，咁其实好难会理解到个餐牌写咩啦。如果佢净系得德文嘅话，咁但好彩咧就系咧，德文其实主要都系用翻我哋熟悉嘅英文字母去表达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攞部電話出嚟入翻嗰個字入去 Google 嗰度 search 嗰個圖片咧，咁大概咧你就會知道嗰個係咩食物嚟啦。例如紅白腸定紅腸定係湯定係沙律咁，好易查嘅啫。喂，咁講開食物咧，咁啊德國咧，咁其中一種食物咧就係薯仔，今時今日好普遍啦。咁但係當記知唔知薯仔引入德國嘅歷史啊？咁咧，其實係十八世紀中葉咧，咁就係弗里德尼希大帝咧，為咗抗軍而引入嘅。咁因為咧，當時咧農作物失收，咁佢第一件事就諗咗，喂，咁用薯仔嚟代替軍糧啦。咁但係當時啲人咧就覺得咧，薯仔咧，因為生喺地底裏面咧，同呢個魔鬼咧就有關嘅。而聖經裏面咧，其實都冇提過薯仔，咁所以啲人咧一路都唔中意將薯仔作為糧食嘅。咁最後咧，弗里德尼希大帝咧就打咗一個心理戰，就係、喺自己個皇宮嗰度咧就種薯仔，跟住咧派啲重軍駐守，但係咧就吩咐落咧，如果有人嚟偷薯仔咧就隻眼黑，隻眼閉。咁從此咧，薯仔就成為熱話，同埋咧普及起嚟啦。喂，咁好啦 ，Anna。喂，今次咧，我哋去翻一個大城市啦，話係咪啊？ 係啦， 邊度啊？ 咁今次咧，我哋會翻翻去德國嘅法蘭克福嘅。 係啦，咁我哋去一去上先。係啦，咁嗱，法蘭克福咧，最後嗰幾個英文字咧就係 FULT。咁其實咧係淺灘咁嘅意思喎。咁其實德國裏邊咧仲有一個厚伊福特啦，同埋。奥克森福特咧都系用呢个字尾嘅，咁亦都系浅滩嘅意思啦。喂，咁法兰克福咁咧系大城市啦。喂，有咩玩？ 好啦，咁玩嘅地方嘅话咧，咁就 呢、个就系图里边咧，就系法兰克福嗰、那个市区嗰个全景图啦。 系啦，咁就呢条呢度咧，系好明显系喺个法兰克福嗰个莱茵河上面影嘅。 喂，德国咧好似有两个地方咧都同法兰克福呢个字好。有用法兰克福呢个字嘅喎，系咪两个地方好似嘅喎个名字？有咩分别啊？ 系啦，咁就而家讲嗰法兰克福嘅话，其实喺德国嘅黑森州嘅，亦系啦，咁就全名咧应该就叫美恩河畔法兰克福嘅，咁德文咧就系叫 Frankfurt am Main， 系啦，咁就因为喺东德嗰边咧，咁因为以前嘅东德啦，咁就其实有个地方咧都系叫法兰克福嘅，但系咧就用喺奥德河畔隔篱嘅，咁就 Frankfurt an der Oder， 系啦，咁就用就全。名嘅意思其實就用嚟區分翻呢兩個地區嘅係。 係啦，咁但係我哋而家主要講起法蘭克福咧，係講緊昔日西德嗰邊啦，即係今時今日嘅一個交通樞紐啦，亦都係好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咁就。系啦，咁呢个咧就系正话讲到嘅，喺以前东德嘅一个系喺法兰克福，但系就喺奥德河畔隔篱嘅。好啦，跟住下幅啦，好啦，咁佢系边个嚟嘅咧？咁就其实咧就系正话喺上一节讲到嘅查理曼大帝啦。咁就其实咧亦都系 paper 入边嗰只 king 嚟嘅，佢系好啦。咁就有一次咧，佢喺大雾入边咁打败仗啦。咁好啦，咁就去到就美恩河畔，即系而家系啦，美恩河畔嗰边啦。咁就好啦，去到嗰阵时咧，由于搵唔到当地嘅导游啦，咁就系了解唔到个条河咧有个深浅度啦。咁就好啦，咁佢嘅军队咁当然就唔敢贸然咁样前进啦。咁好啦，咁等阵间咧，佢见到一只鹿咯，咁就见到只鹿咧，就好容易咁样涉水嘅，过咗条河咯。咁啊好啦，咁就佢好开心啦，咁就即刻咧就叫佢军队，喂，快啲过河咁样。好啦，好啦，咁就局势咧转危为安嘅。咁就为咗纪念翻呢段经历咧，咁就查理曼大帝咧就下令当地咧就建咗一座城市嘅，咁取名就叫法兰克福 （Frankfurt） 系啦，意思就系咧法兰克人嘅渡口嚟嘅，系啦。 咁喺西元794年间咧，咁就法兰克福作为查理曼大帝嘅行都嚟嘅，咁就系第一次嘅入咗去历史嘅。 喂，咁法兰克福咧，咁今时今日咧，我见到咧，其实有好多呢啲中式嘅杂货铺或者中式嘅超市啊，系咪啊？咁其实咧，如果你系要去补给啊买嘢嘅话咧，咁非常之方便嘅。咁但系咧，买饮品嗰方面咧，你知唔知有样嘢要小心咧？佢啲饮品系特别甜嘅，唔知点解。我去嗰时咧买咗支日本嗰个牌子个绿茶咯，哇，即系糖水咁甜，基本上你要买多支水沟开佢咁。咁就方便啦，咁先系配合翻香港人嘅口味啦。咁大家去到如果唔系好中意饮甜嘢嘅话咧，咁可能要买翻水啦，真系。 系啦，咁而家呢一幅图咧，咁喺我身后面咧，咁其实系欧洲中央银行嘅旧大楼嚟嘅，系啦。 咁法兰克福今时今日亦都系一个金融重镇啦，可以话系。咁好多世界知名嘅银行，咁其实都喺呢一度咧。設有一個分局嘅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就俾大家睇下另一幅啊。 咁呢個咧就係我上次去影嘅，咁咧就係影夜景啦。咁你見到有一個象徵住歐元嘅一個icon 啦。咁背後嗰啲大廈啦，咁其實每一座咧都好獨特，同埋好有佢嗰個氣勢喺度嘅喎，即係又唔係千篇一律嘅喎。咁同埋咧好有現代感嘅。好，咁跟住呢度去到边度呢你 好啦，咁呢度呢就去到法兰克福嘅市中心嚟嘅。咁呢就好啦，咁我身后面呢，咁左边第一座起呢就嗰座 Twin Tower 呢，其实系德意志银行嘅大厦嚟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咁第二高嗰即係第係啦最高嗰座呢，咁就即係 呢个系咪呀， 係啦，冇错啦。咁呢个呢就系商业银行 Commerce Bank Tower 嚟嘅，係啦。 德意志银行，我有想知道咧，德意志呢个字系其实点嚟咧？德意志同德国， 嗱，德意志其实系点讲？即系即系德文德国 Deutschland 嗰个直译翻嚟嘅咁就。 即系其实德意志先系佢嗰个全名咁解啦。 系啦，冇错。 就其实系就系中文纯粹靠某部分嘅拼音。系啦，音嘅翻译过嚟啦，咁所以大家其实呢个民族叫做德意志， 系啦，冇错啦 ，German， 系啦。 好啦，咁呢一幅咧就系、是我喺一个主塔嗰度影落嚟嘅，即系刚才嗰幅相咧，中间咪有一栋蓝色圆形嘅嗰个叫做主塔，咁系一个收费嘅观光台嚟嘅，咁亦都系有一啲为伤残人士而配合到嘅設施啦，咁設喺嗰度嘅，咁而家呢個咧就係喺最高嘅地方咧望落嚟睇翻德意志銀行嗰個 angle 啦。咁同時咧，亦都係睇到當地一條好出名嘅商業街啦，叫做彩爾，係咪？中文譯咗做彩爾，喂，德文點樣讀啊？ 德文叫 Zeil。 Zeil 係啦，咁裏邊都係啲百貨公司林立啦，咁食肆有好多洋飯啦。咁當地嘅人咧，咁其實我見到佢中午咧就好興食沙律同埋茶麵包嘅。 系啦， 即系去咗嗰啲店铺，你可以叫块面包同埋叫块火腿咁夹住喺度食。咁当日咧，唔知点解得我一个喺度食猪手，全晏昼冇人食猪手喎，唔知点解咁得意嘅喎。好，咁跟住咧，咁呢个就系、是另外一个角度影落去啦。咁呢一边咧，咁其实主要系一啲欧陆式嘅建筑嚟嘅。 嗯嗯， 好啦，咁呢。前面咧白色嗰座咧，咁其实都系简称叫做 DB， 咁不过咧就系、是、德国铁路嗰个大厦啦。铁路咧喺德文系点样读啊？ 铁路喺德文咧系叫 Bahn 啦，好系叫 Bahn， 或者咧如果你同人讲话 Metro， 其实佢哋明唔明？ 佢哋识听嘅都 知道系咁啊。喂，咁但 Subway 咧？ 但系 subway 嘅话咧，就只系另一样嘢噶啦。 系啦，咁可能你话 subway， 咁人哋以为你去买包食啊，可能。好，我哋去下一张相啊。好，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傍晚时候嘅商业区啦。咁你见到咧，咁其实都好写意嘅，因为商业区里边咧，除咗商业大厦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啲休憩嘅地方啦。咁你见到有啲人喺度跑步啦，亦都有一啲。休閒空間喺度，咁其實咧一啲都唔緊張嘅，咁點解我？所以咧我都好推介大家，譬如日間或者夜晚咧，都去一去佢嗰個商業區嗰度咧參觀一下嘅。 好，咁呢度又喺边度咧？ 呢度咧正话就喺我影相个全景图嘅楼下嚟嘅。咁就呢个地铁站咧就喺一个市中心嘅就叫 Hauptbahnhof 嘅地方嚟嘅。咁就其实我影相嘅地方咧就入去就唔使钱嘅。呢度基本上 嗰、个唔使钱噶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 嗰度系个咩地方嚟嘅咧？其实 系一间叫 Galeria Kaufhof 嘅百货公司露台嚟嘅，系。 咁你就偶然咁就发现咗呢、这个。地方咁样入咗去就影相啦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就所以记住啊，如果有机会过去法兰克福嘅话咧，咁可以揾到呢个地方影相嘅。 系啦，咁但系如果真系好中意影相，譬如影一啲好似头先嗰幅相有啲模型效果嘅话咧，咁就要去翻主塔度俾少少钱，好似六定七个欧罗啫，都系。 系啦，咁暂时为止，依家就要俾7.5欧啦，系。 系啦，咁呢个地方咧都系值得去嘅。 系啦。系啦，咁就呢个喺另一个 angle 入边睇到嘅，睇到嘅景嚟嘅。 呢、这个就去翻罗马广场啦，系咪叫做？ 系啦，咁就呢个就去翻罗马广场嗰边噶啦。咁你见到咧，其实嗰啲楼咧就比较新噶喎。咁点解咧？系因为咧旧嗰啲咧已经喺二战方面咧已经系俾人炸咗噶啦，已经就系啦。 咁呢啲就系战后重建嘅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 咁呢个地方咧，咁其实同刚才嘅我哋所讲嘅一啲主塔啦，同埋神咩 ？Zio 嗰条街 啊 ，Zio 嗰条街咧，咁其实都系 walking distance 嚟，咁其实好容易咧去晒咁多嘅地方噶啦。 系啦，咁就系啦，咁就呢个都系罗马广场嘅旧城区嚟嘅，咁就呢个系另一边嚟嘅系。 哇！我好中意个最幅相最左手边嗰屋咧，咁令我谂起咧以前成日送礼经常用到嗰只蓝色罐嘅曲奇饼嗰、那个。嗰、那個封面啊，係啊，同埋咧，我去漢堡嗰時咧，其實都買咗一間類似嘅屋，不過咧，我係去嗰間模型城嗰度買嘅，即係嗰個係模型嚟嘅，咁我未正式置業嘅，係啦。 OK， 嗱，咁就呢度係個呢、這個亦都係另一個角度嘅嚟嘅，咁就你睇到正嗰啲樓啊，咁樣呢啲其實你見到喺牆上面有紅色、白色嗰啲咧，就嗰啲其實都係德國傳統嘅建築嚟 嘅 喎，係。 喂，咁我最矚目嘅其實反而係右下角嗰度，相嘅右下角，有個 Bear Garden 喺嗰度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咁嗰度都有間 Bear Garden， 同埋有間係食熱狗嘅。 因為咧德國人咧，咁其實係好興咧喺一啲户外嘅地方咧，撐起個帳幕啊或者遮咧，咁就飲啤酒。咁嗰啲地方咧，其實就統稱會叫做 Bear Garden。 係啦，冇錯。 咁已經由下就開始旺噶啦，嗰啲地方。 嗯 如果要霸位嘅，譬如我一個人去咧，咁就其實都比較困難啲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嗰度咧啤酒就平過水，但係有冇個咁嘅觀念啊？ 其實有嘅嗰度。因为喺当地餐厅个其实比较高个价钱咧，咁就你譬如一杯可乐嘅话卖0.33欧啦，咁但系如果去到啤酒其实同一个同一个份量嘅话咧，可以去到0.25欧嘅， 即系都喂作真系啤酒平过水啊！ 系啦，冇错。 嗱咁去德国嘅时候咧，咁去 Bear Garden 进餐咧，咁可能系一个不可或缺嘅活动啦，我觉得 系啦。OK， 去片下系啦，咁呢度一幅图咧，咁就可以睇到咧，其实二战嗰阵时候咧，系俾人炸，除咗间法兰克福大教堂之外咧，系俾人炸到点样嘅，系 呢个教堂就知啱啱之前嗰几幅相里面最瞩目嗰个 building 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冇错啦。好啦，呢度都系哈夫翻喺嗰边嗰间教堂啦，咁呢个咧就叫圣凯撒林教堂嚟嘅，系啦。 喂，呢个里面就唔影得相啦，系咪啊？ 呢个入边唔影得， 唔影得啦，系啦，即系就冇得我带相机排队俾钱影相啦。 系啦，咁就去下幅图啊。咁呢个咧系法兰克福嘅旧歌剧院嚟嘅。咁其实而家咧都用做表演艺术嘅场地嚟嘅。咁主要系以古典音乐嘅演奏或者歌剧为主啦。系啦，咁就佢其实建筑风格咧又合咗古希腊啊、后文艺复兴同埋巴洛克风格嘅融合嘅。 系啦，我见到呢个建筑物嗰时咧，就马上谂起咧希腊嗰个巴特隆神殿啊，或者以前打机话要一啲希腊神话做背景嘅游戏咧，都会有座差唔多嘅叫做图书馆，就系放啲补给嘅嗰啲用途嘅。 系啦， 咁大家见到咧，咁法兰克福咧，咁其实系糅合咗咧现代建筑同埋欧陆式建筑嘅一个。市镇嚟嘅，咁可以同埋咧，可以一日之内咧就游走两边嘅。咁但系两者咧，咁其实又系配合嘅，即系又唔会格格不入。咁呢个咧系法兰克福咧其中一个特色嚟嘅。 系啦，咁就大家见到啦，咁就正话提及过个美恩河嚟嘅，咁呢条就系、是，咁呢条河咧就流经巴伐利亚州啦、巴登符腾堡同埋黑森州，即系而家法兰克福所在地噶啦。咁就全长咧就524公里嘅，咁就如果包括源流嘅话咧，就总长系574公里咁多噶。咁其实美恩河咧最终会注入去个莱茵河嗰度嚟嘅。咁其实咧呢条美恩河咧就系莱茵河东岸入边最大嘅支流嚟嘅。OK， 咁讲咗咁耐啦。 系啦，咁呢个咧就系我上次咁就喺啱啱嗰幅相蓝色嗰条桥上边影落去嘅，咁、那个角度咧就系、是、咁样嘅，咁就系一边欧陆式，一边咧就系、是、现代化嘅商区啦。咁样喺条桥上边行咧，咁其实都几舒服嘅。咁同埋咧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嗰条桥咧又系可以上锁嘅，见到咧咁。啲情侣啊，或者刻完喺把锁上面刻完自己个名咧，跟住就可以挂上去。咁我记得咧，当时都好多嘅。咁当时咧就系、是、2015年嚟嘅，记得。咁但系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最右手边红色嗰把锁咧，其实系2013年挂上去嘅。咁即系咧，其实都挂到两年到噶喎。但系我唔知点解又好似当地，我又唔见到附近咧有啲地方卖锁喎，但所以唔知啲人咧去边度买到呢啲锁，又个个一样咁样嘅地方，可能要再深入啲研究先揾到嗰间铺头啦。好，喂，呢、這个又系咩饮品啊？ 系啦，咁就呢、這个咧，其实系法兰克福最出名嘅苹果酒嚟嘅。好啦，咁你见到咧，其实咧苹果酒其实。佢個酒精含量就唔高嘅，咁就好啦。咁但係呢你見到其實攞個特別嘅壺攞嚟裝住㗎啦。咁但係呢就唔好當果汁咁樣飲喎，因為呢飲得多其實佢後勁力都唔差嘅。 咁即係其實佢其實可以同啤酒相提並論啦。即係你啤酒飲咁多呢樣嘢，你就唔好飲咁多啦。 係啦， 飲到同其實都要 consider 同一個臨界點嘅， 係啦， 醉嘅臨界點，咁所以咧就唔好覺得呢個咧就特別輕強咁樣飲多咗，咁就唔好啦。咁同埋咧，佢你話後勁比較勁，係咪即係佢飲完耐啲之後咧，先發覺自己醉咁解？ 係啦，因為好多人都係，好多人都係嘅，咁就當開頭以為佢當果汁咁樣飲啦，咁跟住飲得太多啦，跟住之後先係啦，之後先嚟了啦，已經係。 咁又太咁啊，後悔啦嗰時咁啊，大家如果都想盡情飲嘅話咧，咁就唔好揸車啦。 冇錯。 咁同埋蘋果酒之外咧，咁另外一隻飲品咧就係檸檬味嘅啤酒啊，我記得 係。係啦，咁就當地人咧，咁就其實檸檬味嘅啤酒就係、是、一半溝咗檸檬汽水，另一半係溝啤酒嘅。咁就其實咧係俾啲揸車嘅人飲嘅，咁就其實佢酒精含量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嘅。 即係就冇咁易醉啦。 係啦， 我一次啲朋友都。請過我飲，喂，咁好啦，咁眼前又係美食啦，咁呢個係咩嚟嘅咧？ 呢個咧就係法蘭克福嘅名菜嚟嘅，咁就你見到炸豬扒配青醬啦，係啦。 青醬其實係咪即係薄荷味啊？ 係薄荷味嘅。 嗱，咁除咗呢個炸豬扒之外咧，我記得咧，咁就當然香腸就係主糧啦，咁薯仔又係主糧啦，咁同埋有一隻咧牛仔肉啊，嗰度興唔興啊？ 牛仔肉都有人食嘅，喺嗰边就即系炸牛仔肉扒嗰只啊嘛，系。 系啦，咁同埋咧有只腌制嘅鱼啊，我唔记得个名啦已经，但系咧咁点呢个蛋黄酱咧，又系配合得相当之好，嗰、个咧反而系我嘅 favorite， 咁睇下日后搵唔搵得翻我张相俾大家睇下啦，一定要食啊，嗰个。 系啦，咁呢个咧就你见到法兰克福肠，咁就配翻啲薯仔沙律啦，咁当地人咧咁都会食到嘅呢个。 系啦，咁啊薯仔咧又系多谢一个弗利德利希大帝当年引入薯仔啦。咁如果唔系咧，咁可能大家而今时今日食到嘅就净系得肠啦。香肠咁啊，既然作为一种咁 common 嘅食物啦，咁又可唔可以教一下香肠嘅德文点样读咧？ 香肠嘅德文就叫 first， 系啦。 Fused 系啦，咁主要系红肠、白肠同埋咖喱肠啦，我记得 系啦， 咁就一系配薯仔，一系配 chips 啦，咁啤酒啊，当然唔少得噶啦，一定系呢三宝噶啦，我觉得系咪可以 成为德国嘅飲食三宝咯。 系啦，咁就俾大家睇下一张啊。咁呢度咧，其实喺法兰克福嘅一个饮酒嘅地方嚟嘅，咁就叫 Sachsenhausen 嘅。咁你见到佢出边咧，咁就好多台啦。咁由于呢个时候已经晏昼啦，咁就所以就暂时就仲未有太多嘅人潮喺度嘅。 呢个系记唔记得系闲日定系假日啊？ 闲日嚟嘅， 闲日咯，系啦，就冇咁旺嘅。 系啦， 假日咧，你诶上昼十一点前好去。霸位啦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系啦，咁见到啦，咁就比较大啲幅图咧，咁就其实都系行一嚟嘅呢个就是， 因为就应该再早啲影相啦，我睇过个阳光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 咁所以啲台就全部吉嘅，好做运动啦喎。 系啦，咁做运动咯。咁喺体育方面咧，咁其实法兰克福咧就有两队球队嘅。咁有一队系咁就喺而家喺德丙嘅Esper法兰克福嘅。咁就另一队咧就系、是、咁如果有睇德甲嘅朋友嘅话咧，咁应该知道系另一队咧就系、是、法兰克福第一嚟嘅。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法兰克福第一嘅足球大本营嚟嘅，亦都系啦。咁即系佢哋主场啦。咁系啦，咁但系法兰克福第一嘅，由于佢嘅版权问题，咁所以就用唔到佢哋嘅商标。咁就系啦。 Okay. 喂，我想知呢个球场喺一啲非赛事日里面咧，可唔可以入去咧？即系譬如慕尼克嘅嗰个安联球场咧，咁喺一啲非赛事日咧，咁你可以跟 tour 咁入去参观嘅。呢、這个有冇得咁样玩咧？以你所知？ 以我所知嘅话就我好似唔系好觉啦，系啦，因为佢其实非赛事日咧，佢啲 shop 都系闩嘅，其实喺入边嗰度都系。 咁可能大家就要撞啱球赛嘅日子，买一张飞咁啊入去感受一下当地嗰个球赛嗰个气氛啊，系咪啊？ 系啦。好啦，咁就交通方面啦，咁就其实对外同对内呢，咁就好多人都会经过呢度就入去同埋出去法兰克福嘅。咁呢度边度嚟嘅呢？就係、是、法兰克福嘅中央火车站嚟嘅喎，呢度係。 咁啊，法兰克福呢，咁喺陆路上绝对係一个德国嘅交通枢纽啦。咁只要你去到法兰克福呢，再去德国其他地方呢，其实都好方便。 係啦。 铁路基本上连接到。主要嘅城市啦，咁我嗰次就係、是、都喺 stay 喺法兰克福，跟住就中间有日咧就过咗去海德堡嗰度玩嘅。咁海德堡嘅资料有准备咗噶啦，咁之后会送上俾大家。咁但系今集咧都系留翻喺法兰克福先。 系啦，咁就呢个系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入边嘅全景嚟嘅，系啦，咁就见到你啲月台啦，同埋啲同埋同埋个子弹火车喺嗰度啦。 子弹火车简称叫咩？法兰克福。 法兰克福嗰边系叫 ICE。 ICE 即系相等于日本嘅新干线啦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 我想知道，譬如买完飞之后咧，喺呢啲错综复杂嘅火车站咧，譬如法兰克福呢个先啦。喂，我点知道自己有冇上错车呢？ 其实可以睇翻张车飞嘅，咁上面有写系第几个闸啊，咁样对应翻月台上面写住第几个闸嘅话， 跟住系啦，闸啊，即系月台再分闸嘅系嘛？ 因为佢闸即系第几号月台啊嘛。 O K O K， 系啦，叫做第几号月台，咁都系搵月台。 系啦， 跟住喂，点知上唔上得啱嗰个车咧？ 其实车飞度有写嘅，咁就其实 但个车身度边度搵到我对到系嗰架车咧？其实 系啦， 因为其实呢啲可能系观众或者游客最 concern 嘅嘢，可以啱月台喂。好多架車都用呢個月台喎，咁點樣知道自己上唔上得啱呢？ 係啦，咁睇返嗰個月台個指示牌啦，咁就如果呢架車呢咁係去你去嘅地方嘅話呢，咁就啱㗎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咁就唔好上啦，真係。 Okay, 但一般都係可以非常之準時啦，德國民族都係好重視 timing 呢樣嘢，咁其實車飛上面都有個departure time 㗎嘛。 係啦。 咁其實你對返個 departure time， 咁其實都九成啱㗎啦。係 啦。 咁但如果真係唔知嘅，咁都有一啲staff 可以幫到手嘅。上次我去海德堡呢就係、是、我本來想自己撳飛去买车票嘅，咁即系揿机去买车票嘅，咁最后谂下，都系唔好啦，去翻嗰个中心度攞筹排队买张车票，问清楚边度上车，你嗰架车系点样嘅样嘅，咁样跟住先去出发去海德堡，咁样呢个时间咧都值得大家去花嘅。 系啦， 好啦，呢个咧。是咪讲麦记啊 ？Anna 想同大家讲、 哦，其实呢个站咧系法兰克福嘅南边嘅中央火车站嚟嘅，咁就系另一个中央火车站咧，咁就好多人都会经过呢度进出法兰克福噶啦，都系系啦，咁就呢个喺法兰克福嘅南边嗰边嘅，系啦。 咁呢度咧就其實係法蘭克福個機場嚟嘅，咁就係啦。你見到其實個建築方面咧，咁就好似個籃球咁樣啦。 好獨特啦！你見到呢個就係、是，因為咧法蘭克福咧，咁除咗係陸路交通樞紐之外咧，喺歐洲嚟講咧，都係空係航空路線上嘅一個樞紐嚟嘅。即係譬如你有啲飛機咧冇得直接去到一啲歐洲嘅周邊地方咧，咁就好多咧其實都係經法蘭克福嗰度轉機嘅。 系啦， 你要去克罗地亚、塞加布尔嗰度咧，咁其实都有个航线咧，系经法兰克福嗰度转机嘅，或者去一啲比较偏远少少嘅地方，或者冇直航嘅地方 ，let's say 汉堡，咁其实你都系要经法兰克福转机嘅，咁样先上到去咁样。咁好啦，咁讲开交通网络咧，咁我都想介绍一个咧当地嘅公共服务，咁其实唔系净系当地嘅，欧美好多地区都有。咁但上次咧，我法兰克福咧就见到呢个 service 啦。咁呢个 service 咧，其实就系 car sharing 嘅一种，叫做 car to go。咁咧喺2015年咧，咁法兰克福有个世界车展，每两年一度嘅。咁当时咧就做咗一个统计数字，咁就调查一下咧。而家買車嗰個情況，咁有一樣嘢咧就創咗新高，咁啊唔係銷售量，亦都唔係銷售嚇。阿 Anna 估唔估到係有啲咩創咗新高咧？喺個汽車消費市場嗰度， 估唔到， 估唔到。咁其實咧就係買車嘅人嗰個平均年齡啊，而今2015年嗰個統計咧就係話咧平均嘅車主年齡咧其實已經去到50几岁。即係平均就唔係最老嗰、那個喎，咁而帶出啲乜嘢呢？就係而家嗰啲後生仔呢，咁就唔鍾意買車，或者少咗買車，亦都係或者佢其實鍾意去畀錢 spend 喺一啲 experience 上面 ,adventure 上面，譬如去旅行多過呢傳統去買一架車畀自己啦。咁而呢個 car sharing 嘅出現呢，咁亦都係我覺得呢就配合咗呢種形式，因為呢你可以自己揸車，但係你唔需要去擁有一架車，唔需要聆聽一架車。咁成個 system 係點樣 run 嘅呢？咁主要呢，咁其實就係你要去一間公司嘅網站度登記啦，跟住有俾曬你啲 credit card 啊、ID 啊，咁跟住呢，你就可以用手機去喺一啲 public area 度呢就 search 有冇一啲閒置嘅車，咁再去到揾到有啦，咁你就 reserve 咗佢啦，跟住去到車嘅旁邊呢就入返個 pin code， 跟住你就可以開車門，跟住呢就可以 start 你嗰個 trip 啊，咁揸走佢啦。咁揸完之後呢點樣還車呢？咁其實你唔需要還車嘅，咁其實你只要停返喺一啲指定嘅地點度，跟住呢再喺車裏面嗰個 system 度呢就撳返the end of trip， 咁呢就可以完成㗎啦。咁另外呢都有為呢啲駕車人士呢就設置一個保險，咁但係當然啦，呢、這個 system 呢就只係適用於一啲呢好多人都有車牌，即係車牌好普及嘅地方。咁香港咧，我諗就暫時都未適用啦。咁同埋咧，呢個車咁，大家留唔留意到其實係邊間車廠出啦？ 特斯拉呢個 咁其實咧就係、是、主要嗰個車廠就係 Benz、Daimler 嗰間公司叫做咁，其實就 launch 呢個 service 咁啊，係一個比較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都幾 efficient 嘅 car sharing system 嚟嘅。 嗯， 好啦，咁讲返其他陆路上嘅交通啦，法兰克福上嘅。 係啦，咁呢个系呢、這个你见到呢咁就好似火车形状嚟，咁其实唔系火车嚟㗎喎，咁就。 火车嚟 㗎。係啦，咁呢个呢就系、是、市内交通入面一条叫 S-Bahn 嘅路线嚟嘅，咁就係啦，咁就你见到 S1 呢度呢，咁就其实就系去返 Wiesbaden 嗰边嘅，喺就喺法兰克福嘅西南面嘅呢个城市系。 OK， 咁有见到 DB 啦，咁以前。同佢鬥到你死我活嘅公司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下一幅啦，咁呢個就叫 U-Bahn 啦，咁就係、是、都係市內嘅其中一種交通路線嚟嘅。咁地下喺地下鐵嚟嘅呢個就 OK。 喂，咁兩種係主要係個路線唔同係咪？ 係路線同埋個經營嗰個公司唔同咯，係。 嗯，咁有冇話 S 主要係經咩地點 ，U 係經咩地點咁樣咧？純粹係區域上嘅分別咧？ 其实系主要系个唔同嘅公司营运嘅分别咯，系就系、是、系啦，咁就基本上咧 烏班嘅話，其實你去到薩臣豪森嗰邊都有，喺到瑞士廣場嗰邊都有站噶啦。咁就北上你去到動物園嗰邊都有站嘅，只不過咧佢哋個地鐵站分布咧，咁就有啲地方，譬如話喺動物園咧，淨係得 烏班呢個站，但係 S 班就冇啦。 要搭佢啦。 係啦。 即係好似泰國嘅 BTS 同埋 MRT 嘅分別啦，都係去唔同嘅地方咁，但有啲地方咧就有個交界點嘅都。 系啦，冇错啦，咁就去翻下幅图啊。咁呢个咧就系咩嚟嘅咧？咁就系路面轻轨电车嚟嘅，系啦。咁就叫德文咧就系叫 Straßenbahn， 系啦。咁就即系好似轻铁咁样样啦。 即系屯门元朗嗰啲轻铁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咁样分嘅话，应该会 有人查飞。 其实间唔中都有人查飞嘅。咁我就试过遇过一次查飞咁多咯。咁耐以嚟嘅话就系啦。咁呢个呢系就系当地嘅巴士嚟嘅，咁就大家眼前见到呢，咁就亦都有个巴士站喺度嘅。 巴士站就佢用咗一个 H 嚟做一个 logo 啦。 係啦，冇错啦。 大家远处见到 H 就即系有巴士。 係啦，冇错啦，咁就认住个巴士站系咁样啊。 好，呢、這个就返去第一张，好返返嚟啦，可以。好，咁啊，最后嘅少少时间呢，咁啊又介绍大家一本书啦，咁叫做呢德国人入门，咁咧出版社咧叫做五南啊，一二三四五个五，东南西北个南，咁啊值得大家睇嘅。咁刚才我同大家分享嘅一啲薯仔嘅故事咧，或者德国人一啲嘅习惯咧，少少嘅历史咧，咁其实都系喺呢本书里边咧咁啊提到嘅。咁希望咧又可以带到一啲valuable 嘅資訊俾大家啦，咁啊今次咧就非常之多謝啊 Anna 啦，咁第一次碌朋友卡，好啦，咁啊有機會咧，咁啊再同 Anna 再傾第二啲地方啦，或者繼續喺德國傾其他城市，例如漢堡啊咁樣嗰啲啦，好，咁今集咧係咁多，多謝大家收睇。